房片 com 提醒您，现在时间10点整。 房天下，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点 com。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澎湃汽车城以最优质的服务，携国内众多汽车一线品牌，创领京西南最大汽车园区。澎湃汽车城地址：京港澳高速盐村出口向西200米。 儿子结婚找伴酒席老难了。 哎呀，老姐们，我上次参加的外甥女婚礼、宴会、婚宴、包场聚会、婚纱摄影、婚庆策划、酒店住宿全有了，场地老大了，服务老好了，省时省力，最主要还省钱。 北京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懂咱老百姓，皇室婚礼，亲民消费。 哪儿啊？就在大兴区西红门北兴路御花园二里站，下车即到，电话400078-0808。 涿州新闻，涿州新闻。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3月23号，涿州市市长陈宇主持召开市政府8届2次常务会议。3月22号，涿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志前，市委常委副市长范德虎，副市长李庆林、赵玉芬带领涿州市考察团赴中关村发展集团考察学习。涿州市委书记王彦青在中国共产党涿州市第7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中指出，环境是城市核心竞争力的直接体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优势。3月23号，2017年全国柔力球大篷车公益惠民推广万里行活动涿州站在涿州市体育中心拉开帷幕，国家级柔力球教练与来自全市的柔力球爱好者共同交流，为涿州体育事业的发展加油助力。据悉，涿州市是此次全国柔力球大篷车公益惠民万里行活动的第7站，来自全市的100余名柔力球爱好者与来自北京的柔力球国家级教练欢聚涿州市体育中心，共享该项运动的力与美。3月23号恰逢周末，春暖花开，正值踏青的好时节，许多市民走出家门，带着老人孩子到公园踏青游玩，公园踏青享受美好生活。清明寒食好，春来百花开，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即将到来。在这慎终追远、缅怀故人、寄托哀思的时节，为推进殡葬改革、树立文明新风、确保清明祭扫安全有序，涿州文明办民政局特倡议如下：倡导殡葬改革新风，倡导祭祀革命先烈，倡导科学文明祭祀，倡导安全环保祭祀，倡导厚养薄葬美德。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这个世界因陌生而相识，因相识而陌生，只凭一个声音，午夜梦回，只为一种感觉，驰骋心间。嗨，我是李默，我和你素未谋面，你和他也不曾相识，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爱上他们的吟唱，爱上他们的气息。只爱陌生人，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 你说你不曾离去，你说你不曾犹豫，你说梦还在继续，冷静里我们 说你不曾离去， 你说你不曾犹豫， 我说爱像一首歌， 难经历我们会很快乐。 On vient chacun d'un beau pays, on est tous un peu différents, on a tous nos petites manies. On est tous fiers de son pays, Michel et Schtroumpf c'est l'amitié qui nous unit. 歌的时候我还以为当中的男生呢是陈奕迅呢、结果不是，查了资料之后呢，他是比利时的钢琴家尚马龙啊，跟这个尚雯婕同样姓尚，老外，可能是共同这个合作吧，所以呢，马龙呢就选择了跟他、用一样的姓啊，姓名的姓。另外呢，这首歌的作词人是尚雯婕，作曲是尚马龙，两人合唱，叫《我们的歌》。接下来是我们的《You Are My Sunshine》。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when skies are gray. You'll never know, dear, how much I love you. Please don't take my sunshine away. The other night, dear, as I lay sleeping, I dreamed I held you in my arms.But when I woke, dear, I was mistaken, and I hung my head and cried.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when skies are gray. You'll never know, dear, how much I love you. Please don't take my sunshine away.I'll always love you and make you happy if you will only say the same. But if you leave me to love another, you'll regret it all someday.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when skies are gray.Sunshine away. You told me once, dear, you really loved me, and no one else could come between. But now you've left me and loved another. You have shattered all my dreams.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happy when skies are gray. You'll never know, dear, how much I love you. Please don't take my sunshine away. Please don't take my sunshine away. Please don't take my sunshine away. 一直坚持唱老歌的美国流行音乐的组合 The Mears Brothers 米尔斯兄弟的作品 You Are My Sunshine。

女生自己跟自己说，别哭宝贝，如果以后我有了女儿的话呢，我一定会非常心疼的。她要跟自己打气，她要跟自己说加油哦，不要放弃，或者说要独立要坚强。不过女生呢也很容易哦陷入自我的一种境界，然后不停的自我催眠自我暗示。其实外表的很多事物的层面啊，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可是我们女生多愁善感嘛，就容易想一些有的没的，这也是不太好的一面了，会让男生啊男人觉得女人太难搞，女人太麻烦。 感谢你记得生日，却好像忘了为谁庆祝。那些唱片他可能喜欢，你是否送错礼物？你问我要多少支蜡烛，还想要什么样的祝福？这蛋糕那么甜，你一定做得很辛苦。我就是爱你傻乎乎，谁在乎？因为我们一样的糊涂，借一步只有配合演出。所以我只能笑不能哭，难得你不觉得屈辱，陪我一起品尝这勉强的幸福。享受着他钟情的音乐，想象着你脸的满足，你说我神情有点恍惚，我说听得太投入，在这种深难忘的生日，不知道谁更铭心刻骨，我还真舍不得结束这浪漫的错误。你只是爱的傻乎乎，谁在乎？因为我们一样的糊涂，借一步来，只有配合演出。 新人林宥嘉，勉强幸福。在任何一个领域呢，都是需要一些后辈来给前辈力量激发出新能量，而且呢前辈提携后辈啊，作为传承，作为启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是艾薇儿 Avril 演唱的 Rock and Roll。

法制晚报消息，记者获悉，中国物流企业正逐步淘汰印有消费者隐私信息的快递面单，启用更安全的隐私面单。记者看到，隐私面单上消费者的名字和电话号码中间四位数字都被星字符代替，消费者电话被隐藏之后，只有快递小哥能够通过 APP 联系到收件人，其他人很难再从快递面单上窃取消费者隐私了。通过向物流企业提供的众配宝 APP， 配送员能以一键拨打的方式联系消费者，无需人工识别手机号码，大大提升了效率。据了解，该项目正在西北五个区域试点，新疆、青海、陕西、甘肃、宁夏等地的消费者将率先收到个人信息加密之后的处理包裹。北京日报消息，27号起至5月7号，香山桃花节、西山杏花节和玉英潭樱花节等花卉游园活动将陆续举办，途经这些公园的31条公交线路也将增加运力，方便市民赏花。清明假期，公交集团将开通颐和园北宫门至香山植物园、颐和园北宫门至凤凰岭两条踏青赏花旅游专线，营业时间为早晨8:30至11:30，下午1:30至3:30。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这个世界因陌生而相识，因相识而陌生，只凭一个声音，午夜梦回，只为一种感觉，驰骋心间。嗨，我是李默，我和你素未谋面，你和他也不曾相识，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爱上他们的吟唱，爱上他们的气息。只爱陌生人，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 我要的不多，无非是一点点温柔感受。我要的真的不多，无非是体贴的问候，亲切的微笑，真实的拥有。告诉我，哦，告诉我，你也懂得一个人的寂寞。你也懂得一个人的寂寞，有多少空白的心在今夜里跳动，有多少呐喊在胸腔里沉默，普通的梦里只有冷漠，这样的夜不多，无非是眼光里有你有我。我要的真的不多，无非是两心的交流，轻轻的触摸，真实的占有。告诉我，哦，告诉我，这世界孤单的只是我。

喜欢听的故事，故事的名字一碗淡。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